你总是浅谈自己，轻轻掩上你的过去，往日的身影依旧可寻，褪色的心无人知悉，你总是不经意的忧郁，除了爱情你都相信，望着你哭竭的眼神，心痛的我想告诉你，请你把所有爱都留给我，过去的一切只因为不是我，给你